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乔。诵读小站的实体录音间已经正式启用，很多读者都来到录音间录制自己喜爱的文章并分享读书感受，为此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分享优秀的朗读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微信名为启迹的诵读者为我们诵读的住的梦。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闻香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史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橘吃蟹，一两毛钱还可以抱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 如果你也想成为广播当中的诵读者，就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嗯，赵老师，在环球旅行家我们开始的这个时段里面，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出行和天气方面的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全球范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美地区。未来两天呢，北美地区的降水是趋于减弱，主要还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偏北地区有一些降水的天气。但是重点关注的就是北美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波动。比如像纽约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是在0度到7度上下起伏，并且冷的时间会持续的更长，而且周内整体气温也比常年是偏低的。而明后两天呢，加拿大西部到中部以及美国的中部平原陆续会有剧烈的降温，单日的降幅普遍是在8到14度，甚至会更高一些。总之呢，就是冷暖气团的影响位置相对偏北，北美南部的天气变化不大，还是以舒适干燥的状态为主。像欧洲地区呢，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也是比较冷的，英国、法国、波兰等多个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跌到10度以下。气温下降的同时呢，也会有大范围的雨雪天气的覆盖。像西部呢还是以降雨为主，到中部呢就是以降雪为主，天气比较阴冷，而且这样阴冷的天气呢在本周之内都会维持。亚洲呢大部分地区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近期我们知道西亚地区是出现了降雪的天气，但是从31号开始呢，随着这个低压系统北移呢， 亚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影响就会逐渐的减弱，并且趋于结束。到二月初呢，就开始会逐步的回暖了。日本上周也是经历了这个低温降雪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呢，这股强冷空气也会彻底的离开，气温上升会非常明显。像本州岛大部呢，最高气温将迅速的从冰点附近升到十度上下。东南亚地区像泰国呢，今年两天也是有小雨的天气，到周后期呢会转为晴天，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而未来一周，如果打算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朋友呢，是需要注意带上雨具，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将会有持续的这个降雨天气，但是都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另外呢，韩国呢未来几天也是多这种小雪的天气，是比较阴冷的，气温是先升后降，周后期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整体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 谢谢赵老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变化还是比较大，有效提醒出行的朋友注意一下增减衣物。好了，我们赵老师，我们下时段再会好吗？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等了一周，终于等到最轻松的这个环节了啊！环球趣闻录，每次说这趣闻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在你在旅途当中没有去集合或者去记录哪些趣闻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是不是你也见过这样的有意思的场景？ 是，或者说还没有机会见到，那么就可以先听。 哎，为快 为快 啊！这个今天的趣闻呢？好像第一个开始说的不是从英国开始说哈，因为每周啊这个英国已经成了趣闻录当中一个焦点了。 对， 上次你知道这个苗山来带班的时候他都知道了，说英国啊，咱们接下来说英国了。我说对， 重点是我大概粗略的看了一下稿子，除了第一篇咱们起点不从英国开始，后面可能就一直对在英国待着。 所以我都怀疑这个我们的小编他跟你一样啊，他有个 英国情 节。 其实也是因为英国人确实很搞怪了。好吧，我们起点今天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嗯， 对， 先说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房子啊，这房子我们要给他一个诗意的描述，叫做河流穿过的房子。哎呀，这一说大家觉得这什么叫河流穿过的房子，谁见过？ 你说门前有条小河还行， 这是经常故事的开头是吧？ 对，但是河流穿过房子，那这在家里是不是还得划船啊？ 是有一渠，沟渠。所以刚才袁毅说啊，叫依山傍水，这样的建筑特别多。而且呢，大家如果是过去咱们讲传统的话，哎，这房子觉得好啊，它有价值是吧？可是呢，河流穿过的房子还真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奇特的建筑，在哪儿？就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个房子呢分为三个部分，一听就是分为三个部分啊。我一想啊，就是 A, 客厅、卧室、卫生间 ，B 再加河， 是这个意思。 隔开，但是事实上，这是我瞎想。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是怎么构成的。说有一段长约，听清楚了啊，长约27.5米的河流从房子当中穿过。哎，这房子也够长的哈，你可以顺着缓慢的水流从起居室你游进餐厅。 听听听听，人不是沟渠。 啊，可以游，可以游， 可以游， 可以游，可以游，那个就基本上达到那游泳 池了，对，怎么也得一米开外， 然后 长度27米5， 然后啊，你听啊，刚才说是从起居室，你不是游到餐厅去了吗？ 嗯， 啊，再游到足有3层楼高的一个卧室， 妈呀！ 也可以通过一座精致的微型的小桥，哎，不止一座啊！你游游游一座小桥，再游又是一座小桥。你游过这一小桥，就去到不同的房间。 哎呀！ 然后沿着室内的楼梯，你涉级而上，随时可以透过玻璃墙来欣赏外面别致的风光。 哎呦喂！ 嗯， 这栋住宅还拥有一个小咸水湖、一个微型瀑布和水流按摩浴缸，起居室里还有一个小图书馆。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室内有一间开放式卧室，只有3面墙，另外一面是朝着外头的。 嗯， 这建筑师叫埃尔弗雷德·布朗宁·帕克，1968年设计了这样一栋自住住宅，这个够领先的哈。当年呢，他不愿意砍倒附近树木而来盖房， 嗯， 最终呢就成就了这样一栋很奇特的建筑。 嗯， 总面积1672平方米。 嗯，哎，听到这个平米的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两天是不是大家看到一个推送特别流行？ 嗯哼， 1200平米的大房子，在北京的北边的郊区自己修的。然后你看到那个推送了 没 有？没 有， 我下来我转给 你一下， 分享。 对于这种面积，现在都是不敢奢望的。 哎，他这个主要不是在面积上， 嗯， 主要是在他说居住的环境由自己来设计。 嗯哼， 你知道他的那个冷热是怎么控制的吗？他说基本可以不开空调 啊，冬暖夏凉啊。 对，为什么呢？他做了很多的，我不太明白啊。可能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对这特别精通的，他用很多的那个吸热的处理和散热的方法，让热量在一天之中有集中的可能，也有给房子供暖的可能。 哦， 你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怪的一个东西，它在屋子中间它竖了一道墙，那个墙有多厚，大概好像是有几分米那么厚。 嗯哼， 那么这个墙呢，它是说它是为了保暖用的，它可以吸热，然后它可以把房间当中的取暖的设备代替掉。其实我是不太明白的，但是我看到后来有好多大神在后头回复说各种各样的问题，跟他提问，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还真是还有道理，还有用。还， 嗯， 然后那个房子所有的窗户它都设计的是那种就是可以看到外面像庭院似的，像中国园林似的，一幅画一样的那样的感觉。你比方说他说他在他的中庭里面种了一棵石榴树， 嗯， 然后他有一扇窗户呢就专门对这个石榴树，然后你看那像一幅画，像一个园林建筑。 哎呀， 你是江南人吗？ 简直是太让人艳羡了 啊。他说他是背靠着山建的， uh-huh， 所以会特别冷啊。 你说说北京这栋住宅的售价吧。 没有，他反正自己修，他没说价格 啊，就自住是不是， 啊，后来他们都问那地怎么弄的 咱们说这迈阿密的这个1672平方米， 哦， 然后里面有河流穿过，这房子去年4月份卖了 啊，多少钱？ 我觉得就是大家众筹一下还是有希望的。 听一下听一下， 售价2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00万。怎么 样？哎呀，这 怎么样？ 1672平米啊！ 怎么样？作为一个北京人，是不是觉得这房价是合适的？ 对， 对吧？ 但是你 咱们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你得这么比啊， 嗯， 就是有人也把美国也分成几个部分，对吧？你跟纽约曼哈顿那个中心的那个顶楼的面积去比，或者 是 那个 我宁愿住在这样的迈阿密的地方啊，迈阿密也不是什么偏远的地区啊， 也倒是， 对吧？ 你辞了这份工作就可以去了。 算了， 售价是确实听起来性价比比较高啊， 1300万人民币。 一说房子，我们多说了几句啊， 嗯， 大家如果有功夫的话，你可以看看最近的这个推送里面，微信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篇， 看一下北京那个自住的房子。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修，因为他们好像是设计师， 啊， 就是本身就是设计师。 其实，在做一种类似街头艺术， 有点 那感 觉吧。 对， 就是，他们说是样板房， 对，在实验嘛。 然后那个女方的父亲说还是一个科学家， 啊， 帮助他设计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 但是好在就是，如果这套房子是真的能够运转起来，可以 他们一家住在里面的， 对，就是真的可以长时间不使用能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很环保。 嗯， 以后可以推广。 我想的就是省钱呢，房子反正没省钱， 那之后的电费确实省钱了。 好，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房子的事儿啊，这是胡扯了一点。然后接下来咱们要回到一个焦点的地区，就是英国。那这个英国到底有什么样的趣闻？今天我们先从哪条开始说起呢？ 嗯， 先说的是直升机接送客人的酒店服务。 嗯 啊， 免费上网，延时退房，这是在英国约克郡约克市格兰德水疗酒店的一些很普通的服务， 就是小菜一碟儿。这种免费上网延时退房，这算什么呀？ 哎，我觉得在国外其实挺难得的，有些酒店它真的不给提供免费上网的啊。 啊，对，嗯，这家酒店呢，这个月率先在英国推出了直升机接送客人的服务。 嗯， 就是 VIP 客人支付一定费用之后，只需要在家里面坐等酒店来接就行。 那我住哪儿都行吗？反正你也得符合那个距离的要求吧。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是突然想到，像咱北京这种城市，就是你需要有停机坪。 哦。 但是英国还好，它地广人稀。 哦，就是它有地方 停。对对对对， 啊。咱们这儿好像有一些 楼顶 甚至是中心区都不太可能有， 对 吧？ 对对对， 啊。所以这项服务呢，据说啊，也是应一些高端客户的要求，英国这家酒店推出的。服务收视啊，这个收费啊，它看你的距离远近不等，就是起步价从曼彻斯特接人到约克市有多远我没概念啊，反正单程是约合人民币7851块钱， 嗯， 外加增值税。哦，这还没完啊， 太贵了。 然后酒店目前租用了2架直升机供他们调配，一架是4座罗宾逊的 R44 轻型直升机，一架是5座贝尔206的涡喷直升机。说下飞机之后酒店的那个路程呢，那就是英国那牌子车啊，路虎给你直接拉酒店去 啊。这个听上去还是挺， 就是有人需要这样的服务，你知道吗？ 挺 VIP 的，确实是，价格就能看出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嘛，就是他在酒店他是 VIP 了，他总觉得没有得到 VIP 那个特殊的那个。 对，我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办？得英国酒店想办法满足你，只要你花钱。 接下来这个事儿，我觉得常人是可以去体验的。刚才那个就听听就过了哈。 啊， 接下来说瑜伽，咱们之前其实节目里面说过很多瑜伽的类型，山羊瑜伽呀， 啊，听过， 猫咪瑜伽，包括重金属瑜伽，啤酒瑜伽。 嗯， 这回咱们要说英国伦敦最新推出的巧克力瑜伽，会在2月3号首次开课。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一件事情， 就是过两天的事儿了。 2月3号就开课了哈。 嗯。 所谓巧克力瑜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解释。顾名思义，就是巧克力和瑜伽结合起来。按照课程安排，第一部分是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冥想，让你对巧克力的香醇味产生一种全新体验， 就是显得巧克力更好吃了呗。 想一想它就更好吃了。 第二部分才是练习瑜伽，总共是90分钟。那这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嗯， 这巧克力瑜伽的教练居泽尔穆萨里莫娃说，这巧克力和瑜伽其实有些相似之处，比如 有什么一样， 吃下一块美味的巧克力之后，你会觉得心情愉悦 啊， 而练完瑜伽之后也会感觉放松和喜悦 啊哈。 所以正念训练就是那个冥想 啊， 还有呼吸的力量和有机素食巧克力简直是绝配。 哎呦我的天哪， 素食巧克力 啊， 就不是用什么牛油之类的来制作的。 其实以前咱们在很，不是这么说吧，就是奶油巧克力肯定不是，对吧？ 嗯， 啊，它素食巧克力就是去掉了这部分的东西， 啊， 没有那些东西加进去， 没有动物脂肪。 是让你吃那个就是 黑巧 ，就是 coco，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素食嘛。 那可能就是那种纯度特别高的黑巧，也确实得配着冥想才能把它吃下去， 啊， 要不然也体验不到什么美味。 其实刚才说那个，就是吃了巧克力之后会心情愉悦，或者说做某项运动的时候会产生某一些东西， 多巴胺嘛， 是吗？就是多巴胺， 对 吧？ 对对对， 这个东西呢，你练瑜伽也有可能会产生，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说相似在这里啊。 嗯哼， 那这么说的话，吃点别的东西我也能代替它，哎， 比如大鸡腿吗？ 哎，吃是吧？喝两口也可以。 所以有啤酒瑜伽吗？ 对，所以瑜伽这个可以结合的方式太多太多。 对对对，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呢啊。 嗯哼， 哎，接下来咱们离开这个瑜伽的世界，来看一看老年人的世界。 嗯 啊， 依然在英国赢得老人间隔年比赛，可以免费游世界。 间隔年，咱们节目里面其实是请过嘉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过。 很多达人都在享受自己的间隔年哈，也就是青年人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在工作之前毕业了，但是还没找工作，这中间 闲的 又一年时间， 嗯， 哎，也不是闲，我有实力，我不着急找工作，哎， 对对对对， 让你们一年， 哎， 我先去玩一年 啊， 以便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你说的是年轻人啊，间隔年我们一般都说年轻人，跟老人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呢，受到间隔年的启发，英国的比价网站叫比较市场，就面向退休老人推出了老人间隔年比赛。最终胜出的一名幸运儿会体验老人间隔年，并且获得免费游世界的机会，还会成为网站的老人间隔年顾问。 啊，你先等等啊，我听这意思就是说，老年人这个退休啊，这也是一个时间点，是吧？ 对， 在这个退休这个时间点当中，也可以产生一个间隔年。 对， 哦， 怎么去赢得比赛呢？这个 张帆你听好了啊，只要 好嘛，快了， 只要递交一份200个单词的说明 啊， 配上一段短视频，讲述为什么自己是最适合的人选 哦， 就算你报名参赛了 啊，介绍一下自己， 对，然后就是靠网络人气了哈，得票最多的就是获胜者， 拉票 将会在3月中旬选出， 嗯， 到时候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包括在对旅行的时候拍的照啊、录像啊，会每月放在这个网站上去发布邮寄，就把你打造成一个 签约达人了， 对，老人的旅游达人，老年旅游达人。 哎呀，这个网站旅行保险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他就说啊，这个比赛呢，其实他们是这么想的，是为了向退休人群提供一个再次旅行的机会。 哎， 老人是啊，在退休之前，如果你可能到处走一走，有时候出差啊，或者是你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对，那退休之后，有些老人真的是就是宅在家里了。 嗯， 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起来，但是 让生活重新有重心。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免费旅游机会，或者说这个间隔年，它只是针对英国的退休老人，是吧？ 对对对， 啊。什么时候咱们也有这样的机会，让老人啊叫老有可为。 对，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英国，看一看这对父子靠再生能源走到了南极。 从哪儿走的呀？就走到南极了？ 当然从英国走的。这英国一对父子完全依靠再生能源完成了全程966公里的南极徒步旅行，成为首次靠再生能源徒步探索南极的人。 来了解一下这对父子，英国人是真的是这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敢尝试哈。 嗯， 现年61岁的父亲罗伯特斯旺，年龄不是很大啊，还有23岁的儿子巴尼，在这一次的57天的旅行当中，使用美国航天局设计的融冰器和英国一家大型石油企业研制的生物燃料，饮水啊、进食、保暖、干燥都是用这些东西就可以了。他们的雪橇呢是用太阳能来驱动，旅行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是-40°C。 他们父子俩呢希望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去促进再生能源的应用。他们说如果再生能源在南极行得通的话，那么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 嗯，他们俩呢最近是回到他们的家乡叫达勒姆郡，受到了包括这个斯旺，就是我们说这个老父亲啊，他还有老母亲呢，这老父亲的母亲102岁的母亲在内的亲朋好友的迎接。两个人说最棒的事儿是又能冲个澡了， 57天之后可以洗澡了。 对对对， 这个父亲斯旺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到过南极又去过北极的人，他是第一个啊，不是说唯一，因为世界上很多去过南极去过北极， 最早他 对，很早，他第一次到达南极是在1986年，然后在1989年实现了北极之旅。 嗯 嗯。然后这一次他又带着自己的儿子，23岁的儿子， 32年，差不多是在他30岁的时候， 对对对， 不到30岁， 他现在61岁嘛，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带着23岁的儿子一起通过再生能源走到了南极。 这有遗传这事儿哈， 这基因探索基因，对， 没办法。刚才说的这是英国的一些趣闻，不知道各位听了以后是不是对英国又产生了新的一些看法？ 还有一条呢，也是英国的， 啊、还是英国 相关、 啊， 对对对，英国的笔记专家研究那个人的书写笔记。 哦，就是破案的时候有时候看，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啊、特雷西·特拉塞尔说， 嗯， 每一个人如果你随意画出的图案，都是可以多多少少反映一些性格的。 哦， 对，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啊，他在无聊的时候或者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支笔、有一张纸，他就会在纸上涂涂画画。 我现在一个手就在那儿写字儿。 你写的什么字儿？来来，我们判断一下你的心理和性格。 不告诉你，不让你分析性格。 这个特拉塞尔，我们说的这个英国的笔记专家呢，他就分析了、分享了几种啊常见的这个图画的一些含义。虽然他没有给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来，但是呢，他说这不妨作为参考来帮助你了解自己。 德拉塞尔说，圆形反映出对于爱和归属感的渴望， 嗯， 方形呢表示脚踏实地、追求实用和富于建设性的性格， 嗯， 还有人会画爱心，爱心型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更容易多愁善感，也更加深情。 哎呦， 然后画网格的人呢，或许更有心计，擅长诱导他人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各位看看你身边啊，这个爱画网格的 可以对留意一下啊。如果画的是花儿啊， 嗯， 要看花儿的具体形状。 哦， 如果中间是有个大圆圈那种花儿， 嗯， 就代表是自信和喜欢社交。 啊， 如果你是画的有很精细的花朵， 嗯嗯嗯， 你可能是强迫型人格。 来，就这一点，我不问你啊，我不问你别的，我就问你。 我当时写的字儿， 你画哦。 中国字， 如果你画花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有过画花的经历。 我就会画大花圈， 是吧？ 不是，里面带个 向日葵那种的 大圆圈，大圆圈。 哎呀呀呀，这个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就画花啊，画小的不容易画， 嗯， 画小的特别难， 就是精细动作发育不良。 哎，你在哪儿学的这名词？你也是一笔记专家。 教孩子的时候都会去刻意的，就是去探索他的精细动作嘛。 你知道，就是还有就是写小字儿也比较难 啊、 嗯，是吧？ 嗯， 所以都愿意大一点。然后那个画画的时候，我每次都是画一张脸似的那么大。 嗯， 然后每次别人问我画的什么，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 太阳花。 对，向日葵，我每次都是向日葵，向日葵好画，里边是瓜子儿，就随便涂涂画画就有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是 咱们都属于自信和喜欢社交的人。 我说是吗？我 是啊， 哦， 是。 哎呀，那 还没说完呢， 开辟我的新天地。 还有画盒子，表明一个人是有抱负的，但也有可能表明他很看重物质生活。 画盒子， 盒子， 有人会画这个东西吗？ 立体的。 哦，对，小时候刚知道透视法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老画那种。 对。 表示重视物质生活。因为这里边放宝贝是吧？ 也有抱负，就是很有内涵， 啊、 也许就是内心的东西比较多。 画银行那个储物箱， 我都没见过啥样。 电影里边抽出来，里边全是各种各样的钞票。 好吧，这个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一条趣闻停留在英国这个笔记专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哈。 哎呀，今天是英国是太集中了啊， 真的是长知识了。各位可以在生活当中小小的留意一下，当做是一个小参考， 其实就是 不见得说一定是完全准确。 不见得是了解别人， 对， 你了解一下自己， 对 对, 对， 自己性格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你所知的东西？ 哎，发现另一个真实的自己。 嗯、 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心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 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到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我们上半时段一直在英国花了很多时间，欢迎 对飞回来了是吧？ 对，继续跟随袁一还有张帆，继续在环球趣闻录当中探索一些世界。 下半段咱们先把这个重心放在咱们亚洲啊。 好， 出门的朋友可能最近还是到亚洲啊，到这个东南亚一带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邻国的这个在春节期间还是有很多中国游客。 对， 比方说有一个地方， 邻国什么时候好像都比较多。对， 尤其春节期间，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这个因为移风易俗的这样的方式啊，就是过年的方式变了，所以去国外的朋友比较多。我去年就去过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嘛，去年春节的时候刚好是去过日本。 嗯哼。 日本呢，在有一些工业产品上或者在这个家居产品上，它的设计真的是有它独到之处。 对 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些年当中为什么很多人去买这个马桶盖是吧，这个现在想起来其实匪夷所思一件事情。 对， 大家这个 咱们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 非常好， 但当时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差距。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设计理念上，在这种关怀上， 对， 其实还是有距离啊，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他们那儿的这种服务性的产品特别感兴趣。那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事情呢，跟马桶有关系，但是不是马桶盖了、啊，或者说跟马桶盖也有关系，但是不是冲水的了。我们说的是马桶画 啊。 公厕当中，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它会做的非常舒适啊，有些地方呢再高一个档次，就是做的要赏心悦目 啊，让你觉得很有特色。 对，在日本啊， 有一个39岁的企业家叫赤坚晃志，他把这种厕所文化发扬到了一个更高层次。他在洁白的马桶上会印制图案，把马桶打造成艺术品。 哇，这个赤坚晃志呢是仙台一家坐便器生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有一次读书的时候看到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啊乔布斯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个人电脑可以像一张画布。于是这个赤坚晃志呢就由此获得灵感，他觉得马桶也可以是画布。 一个人说电脑，一个人说马桶。 对，所以着手就以马桶作为画布来创作 啊。说3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了很多具有艺术气息的坐便器马桶啊，其中一些呢是装在公厕里，火车站仙台机场站的公共厕所里安装的就是这种绘制有图案的坐便器。这个火车公司的一名官员就说了，说有些乘客啊，他们来我们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别的什么目的， 冲着坐便器盖来的是吗？ 他们专程来参观我们的卫生间的 啊，所以说还是达到一些 有效果， 一些作用的 有效果。对，凭借其中一款啊绘制这个浮世绘图案的马桶，这个赤坚晃志呢2016年他还跻身于东京设计周50名最佳创作者的行列。他希望把这个产品呢推广到更多接待国际游客的酒店和商店里，来促进他们的旅游业。你看这个设计其实大家觉得都很不起眼，谁会把目光聚焦在卫生间里？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旅行的朋友当中，很多人都觉得卫生间太重要了， 这一点 对吧？ 对， 如果你的卫生间做得好，我就会觉得好过一半，就是其中有很大的感受是来自于这里。 对对 对， 对， 越细微的地方越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所以以后他们这个公司所打造的这个坐便器很有可能会帮某一些景点来引流。对， 咱们现在不是厕所革命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吗？ 对对对。 那么咱们可能其实在这个程度上也可以做很多的创意的东西，对吧？你比方说在其实很多洗手间，我知道他们对于这个 布局 摆花啊，是吧？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画啊，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厕所里面的画啊，我指着挂在墙上那画，其实大家这么多年已经早就习以为常了。 对，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画，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笑话。 对对对。 但是从来没有过刚才我们说到的在马桶上作画这样的灵感。 是是是。 嗯， 好吧，有机会各位在日本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个留意一下哈。是不是 刚才说的仙台的那个 对 车站嘛，对吧？ 对。你会不会就误打误撞的遇到这样像艺术品一样的坐便器， 你就爱上了，离不开了，出不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是在世界上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之一，俄罗斯东北部村庄奥伊米亚康。最近的气温 温度最低，你说哈， 降到了对-60摄氏度左右。但是呢，有一位日本游客特别勇敢，居然跳进村里的一条小河。 他是要冬泳吗？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气温下降的影响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们老是说西伯利亚，对吧？俄罗斯东北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之一。那么这个日本游客当时呢，全身只穿一条短裤，旁边呢还有几个给他拍的啊，摄像人员全都是厚厚的羽绒服。 不仅摄像人员穿着羽绒服，拍摄器材也穿着羽绒服。 对对对对，上次咱们嘉宾怎么说的？穿两件羽绒服，穿三件羽绒服， 对 吧？这样的。然后这个游客对着镜头先敬个礼，然后转过身，大声吼叫，跳进小河，适应2-3秒之后没入水中，然后马上站起来走出小河，钻进面包车。这个旁边人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其实他就是一个想要试验一下自己能不能抵抗得了低温， 挑战呗。 对， 嗯， 这个官方的气象站显示，当天那原因说的是气温是降到-60度左右，对吧？ 对。 那么这个当天它的温度的确最多最多也就是-59摄氏度。 嗯， 不过呢，有一些当地人说了，家里的温度计显示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把温度计放在门外面的话，-67摄氏度。 然后村里有一个数字的温度计表爆表了。因为它能够测量的最低温度是-62摄氏度。 哦，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范围的啊， 最低值。 对，虽然气温很低，但是这名游客跳着那个小河呢没有结冰，还冒着热气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元素的，很多原因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东北，你会在一些河流旁边，尤其是你看到雾凇的旁边，雾凇那条小河，正是因为它不能够结冰，所以才会有那个雾凇奇观。 对对对。那这个奥伊米亚康呢，生活着大概500名村民，主要是靠饲养驯鹿、狩猎和捕鱼为生。天寒地冻呢，给村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比如钢笔墨水就会结冰。 哎，这个事我还没从来没遇到过。 没遇到过，好激动哈！汽车熄火之后， 不好启动， 嗯， 电池电量充电两小时，通话五分钟， 就是电话可能都没法在外面用， 对，但是寒冷也成为这个地方奥伊米亚康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卖点，很多人都是冲着低温， 嗯， 极其的低温去到那儿感受一下。 要不然南方的很多朋友为什么旅行的时候喜欢到东北去呢？ 嗯， 是吧？就是要感受一下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抵抗过的低温。 嗯， 刚才说的这是来自俄罗斯东北部的一个村庄啊，这个低温我相信要比咱们的东北可能冷得多得多。 对，说完冷的事儿，我们要来说选美的事儿。 要说是热带的事儿哈。 对，爱美之 心，沙漠里的事儿， 人皆有之哈。这沙漠里的选美大赛，不是选人，是选骆驼。 哎，好像原来曾经提到过一次啊。 对， 说他们对骆驼那个感情，就跟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草原上选那个马， 还有咱们这城市当中选那宠物狗。 哎哎，骆驼因为是他们特别重要的工具 伙伴。 哎，骆驼选美呢是沙特最重要的赛事之一，每年他们的国王骆驼节期间就要举行这样的骆驼选美比赛。 嗯， 今年的赛事他们有一个调调啊，叫天然美， 就跟那冯小刚选芳华演员的时候出那个信息是一样的，是吗？整容的免谈。 好， 嗯， 好， 我觉得这个挺直白，挺好的。 嗯， 因为他们对于任何注射过肉毒杆菌的骆驼，一经发现就取消参赛资格。这什么？这都给骆驼使上这个肉毒杆菌了是吗？ 你知道生活水平不一样吗？ 哎呦，我的妈呀！ 我来看看这个比赛啊。说目前呢，已经有十几头骆驼因为注射了，你刚说那肉毒杆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嗯， 选美比赛的时候呢，参赛骆驼是根据品种、毛色被领进他们的赛道。评委呢根据他们的头部的大小、嘴唇能否包裹得住牙齿、还有脖颈的长度、驼峰的形状、位置、眼睛的大小、睫毛长不长、鼻子弯曲度、还有膝盖的状况，为他们各个指标打分。 你看啊，这个头部大小就跟咱们人类三庭五眼似的哈，嘴唇这个就是别地包天，脖颈就要看是不是天鹅颈呗，驼峰形状、位置、眼睛大小，还有膝盖状况，这是不是看腿直不直是吗？ 是不是筷子腿？ 那为了让自己饲养的骆驼看起来更健美，一些急于求胜的饲养者会给他们注射肉毒杆菌。 就是其实它是会让面部的某些地方， 它应该是可以使用到任何部分，就是它溶脂嘛。 比如说腿如果不直的话，打一阵 有可能吧、 有可能让它鼓起来。 对， 比如说它的包裹不住牙齿的那个嘴唇啊，打一阵 是不是得打封唇针？ 肿起来就行啊，不。这确实是，你为了比赛你给骆驼，你说是多受罪 是吧？你们考虑过骆驼的感受吗？ 对啊，反正说沙特每年都在他们的利亚德，就是首都嘛，以东的沙漠小镇叫鲁马赫来举办这个骆驼节啊，旨在弘扬传统的文化。今年的骆驼节呢长达28天，将在2月1号，哎呦两天了啊， 对， 马上就结束了。 嗯， 除了观看骆驼选美，游人呢还能参加一系列骆驼主题的体验活动。这体验活动我们可能原来没有怎么听说过，比如说有喂骆驼呀、喝骆驼奶啊、观看骆驼毛纺织等等等等的一些项目。 嗯， 这骆驼选美比赛的主裁判马迪说啊，他说这个骆驼呢是沙特的标志啊，我们以前呢出于生活所以要需要养骆驼，现在呢养骆驼纯粹就是消遣娱乐， 所以每天给他打扮。 对， 打扮的美美的， 就跟家里宠物狗是一样的。 嗯，关于动物的趣闻，我们接下来继续去到法国。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园26号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大概50只狒狒集体逃出了圈养区，这使动物园启动了应急程序疏散全部游客。所幸呢，狒狒没有逃出园区，也没有游客受到伤害。 刚才第一个反应就是星球崛起 啊。嗯， 太可怕了。 嗯， 然后你再看他们拿着长矛来了， 嗯， 然后再骑着马了， 眼睛还是瞳孔的颜色是变了的。 哦，天哪！这个法国这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弗雷拉勒莫尔万他说，动物园出动了全部的工作人员，加上来增援的60名消防人员，还有20名警察，所有人呢一起去捉这些狒狒，还捉了半天啊，最后还有3只狒狒在逃，好像是说有是一只上年纪的奶奶级的狒狒。就是比较聪明可能啊、 嗯、 经验比较丰富，还有一只年轻的妈妈和他的幼崽， 嗯， 还没抓住。 这勒莫尔万说，抓到这3只狒狒之后呢，这家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动物园才会重新开放。目前还不清楚狒狒到底怎么越狱的。 嗯， 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聚集在一条走廊上了。 就是他们其实是有那个团结的那种可能了。对啊， 对， 这个就是比较可怕的啊、 嗯、 你老是认为动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嗯、 你试试看啊，其实咱们这个进化的时候从那个什么旧石器新石器也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副馆长说，值得庆幸就是狒狒逃出之后所在的区域是不对游客开放的区域。 嗯， 尽管是这样还是挺吓人的，所以他们疏散了所有的游客以防万一。 嗯， 动物园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老听到这个有动物跑出来这件事情，你不管是多小的动物，有没有危险性的动物，都挺可怕的。 因为你得保护它的生命安全，你也得保护游客的生命安全。 嗯嗯嗯，这还好，跑出来的狒狒，跟他们说一声啊，这其他动物看好点啊。真的，你听说过那种 老虎啊、狮子呀， 真的有那种，还有鳄鱼出来的， 对对， 多可怕呀！ 嗯。 接下来咱们在今天节目最后 再说一条吧， 只能跟大家分享一条趣闻了。 好的， 嗯， 那咱们就说这个宇航员训练舱吧，好不好？ 好，好， 零重力的音乐会， 嗯， 一场名叫环球电音零重力的音乐会，定在2月7号，在一架飞行中的空中客车 A310 改装飞机机舱里面举行。届时呢， 哦、 来自世界各地的20名乐迷将会跟随多名世界顶级 DJ 在高空体验零重力。 这就是下个周三的事儿了吗？ 对 啊，这个据说策划这场空中音乐会的是德国一家公司。这家变身夜店的空客飞机呢，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飞90分钟，然后返回地面。 嗯， 其中有25分钟真的是处于零重力状态。 我想知道 DJ 都有谁？ 来听听，零重力音乐会现场 DJ 啊，荷兰的 DJ 阿明范布伦和美国洛杉矶的 DJ 史蒂夫青木，他们俩来负责。 嗯，其中那个荷兰的范布伦，他很好奇在零重力环境下大家会跳出什么样的舞步。 嗯， 肯定不是普通 有自主的舞步， 肯定不是普通 disco， 对对对， 对不对？看起来一定会很有趣啊。这个范布伦自己说，你可以做一些地板上做不到的特别独特的动作，那个太空漫步 Michael Jackson 那个舞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成哈。 因为我们在有重力的时候你做的非常艰难， 对对对。如果在零重力期间希望保持不动呢， DJ 们可以待在机舱内的指定位置。 嗯，这家空客的 A310 它是曾经啊，它是欧洲宇航员的训练舱，怪不得有这样的功能，对吧？ 嗯， 培训他们来适应太空无重力环境。那到时候呢，连同机组人员，整架飞机将带着55个人飞向高空，其中包括欧洲航天局宇航员让弗朗索瓦克莱瓦和佩德罗杜克，以及从全球筛选出的20名乐迷。 这个体验还是挺特别的，此生难 忘。看过那种 MV 是真的是那么拍的，就是拍失重，他是通过那个航天员的训练，那个训练机器， 训练舱， 对， 嗯， 在里面拍，所以那个拍出来比你做那个特技要那要真实的多， 真实多了 啊！ 对， 感受一下什么叫地心引力啊！ 嗯， 那个电影还记得吧？ 对，当你失去地心引力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环球趣闻录，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可达到七分，花花舞台多一分。走着走着，岁月无痕，浮浮沉沉，爱恨回荡歌声，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喷到那个人，也许动了我的情，暖了你的心，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歌声悠悠，流过梦一样人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